巴林王国国王哈马德·本·伊萨·阿勒哈利法最近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，电文指出，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日，以国王和巴林王国人民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致以由衷的问候、热烈祝贺和祝福，并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朝鲜人民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不断进步繁荣。